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黄怡、周家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开卷乐啊！咁我今晚嘅拍档咧就系久违咗嘅黄怡。 Hello， 大家好。 咁咧近排咧移民呢一个话题都好 hit 喺香港。咁但系咧其实喺100年前咧，喺香港呢个地方咧，亦都有好多人离乡别井咧，远走他乡嘅。事源咧就因为美国嘅旧金山嗰边咧就发现咗金矿啊，所以咧令到好多嘅华人咧就去到嗰边啊，就即系掀起咗一阵淘金热嘅。咁啊，黄怡，你都同我哋介绍一下呢本书啊。 系啦，我哋今日咧要介绍嘅呢一本书咧，就系冼玉仪教授写嘅《穿梭太平洋：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咁嘅英文名就系《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咁就系由英文版本由林立伟去翻译成为中文喺香港出版嘅。 咁啊，呢本书咧就系我哋第13届香港书奖嘅得奖书籍啊。 中大嘅地理及资源管理系客座教授林超英都对呢本书有一啲嘅评语，我哋一齐听下佢点讲啊。 冼玉仪女士所著嘅《穿梭太平洋》系所有想认识香港嘅人都应该睇嘅书。本书副题系《金山梦：华人出洋与香港的形成》。冼女士旁征博引，令我哋明白香港的航运中心地位源于开埠不久出现的淘金热潮，历史原因令到大量珠三角的华人必须经过香港，搭船跨过太平洋去到遥远的美洲开发金矿，人流和随之而来的物流令到香港繁荣起来，也都跟太平洋东面的美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一路延续至今。本书内容包含经济、社会、文化和厚厚的人情味，是非常难得的好书。 咁咧，呢一本书主要讲述嘅嗰一段历史咧，就系讲紧1848年嘅年初，咁加州咧就发现咗金矿，从此华南地区特别系珠江三角洲嘅人咧，都远赴重洋，去到加州去寻找佢哋嘅金山梦，而呢一个浪潮亦都彻底咁样改变咗香港嘅命运。咁喺呢一个嘅淘金热里面咧，太平洋变成咗一个连接北美洲同埋亚洲嘅干道。而喺呢一个运送唔同人出去嘅过程里面咧，香港其实就系变成咗一个主要嘅亚洲嘅太平洋门户。咁香港喺当时咧就系一个华人移民嘅中介之地啦，既系资金、货物、资讯、意念同埋个人通讯不断往来嘅一个流动枢纽，亦都为移民提供咗各种同家乡保持联系嘅方法。咁呢本书好特别嘅就系佢针对紧一个好少人研究嘅范畴，就系香港对于华人出洋嘅重要性，以及华人出洋对于香港嘅经济、社会同埋文化发展带嚟嘅深远影响。咁呢本书就系为咗呢一个嘅范畴咧，去提供咗一个历史嘅爬梳啦，同埋提供咗一个理论嘅框架俾我哋去理解，其实香港喺嗰一段华人出洋嘅历史里面，喺世界上面发挥紧一个点样嘅地位，而呢一件事情亦都点样影响香港嘅发展。 咁啊，冼玉仪教授咧喺呢本书里边就其实有好多历史嘅材料啦，包括我哋有时会睇到啦，究竟佢运送咗几多嘅大米啊，几多嘅鸦片啊，吓几多嘅算盘啊等等咧，都会即系写咗入去。咁系一个即系好认真、好严谨嘅历史嘅爬梳嚟嘅。咁另外咧，书里边咧都有七个嘅章节啦。咁啊，头咧首先会交代一啲香港成为一个出洋港口嘅一啲背景啦。咁跟住咧就会讲到航运业嘅兴起同埋。就是成为了一个港口之后究竟香港怎样因此而发展起上来呢，去到书的后面就再提到了人和货物怎样是由香港呢就去到旧金山，以至在旧金山又怎样回来香港呢等等。七个章节里面都非常有铺排的一本书。 咁据我所知咧，冼教授喺1980年选择佢嘅博士论文主题嘅时候，就发现咗东华医院同埋海外华人机构以及个人嘅书信，开始咗佢对于华人出洋史嘅好奇。至今咧，佢已经对于呢一个课题进行咗超过40年嘅研究啦。 唔知道华人出洋史对于冼教授个人嚟讲有啲咩吸引力呢？ 最初研究东华医院嘅历史咧，我出发点系想多啲了解殖民地政府同埋华人社会领袖之间嘅关系。令我好奇怪嘅咧，就系我越睇呢啲资料咧，我就发觉原来东华医院同海外华人嘅关系咧系非常之密切嘅。喺啲来往信件啊，或者系其他嘅资料之中啦，我睇到原来海外嘅华人咧，时时向东华咧系有啲请求嘅，譬如佢哋会将一啲钱啦，或者系书信啦，或者系啲喺海外过咗身嘅华人佢哋嘅骨籍或者系棺材咧，系希望东华咧能够收到之后咧，就会再转寄翻去乡下嗰度嘅。咁呢种咁嘅中介嘅角色咧，系令我感到非常嘅出奇嘅。甚至咧，譬如喺美国有啲法律上嘅改变啦，咁就会请求东华咧喺香港嘅报纸嗰度登嘅，咁令到啲本来想出洋嘅华人或者系佢哋嘅家人啦，都会知道点样去随机应变。华人出洋史点解对我咁有吸引力？第一，我觉得我哋如果真系想了解香港嘅历史发展，一定要研究华人出洋史，因为华人出洋史对香港嘅历史发展咧系非常非常嘅重要。当好多华人经过香港出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系带嚟好多唔同嘅经济发展同埋社会发展嘅。第一，对于客运同埋航运方面啦，华人出洋嘅过程咧，系带旺咗香港好多好多嘅唔同嘅行业嘅。譬如金山庄啦，可以话系香港经济支柱之一。英国人最初将香港变成一个商埠嘅时候，主要就系方便佢哋运鸦片啦。香港成为一个好重要嘅货物转口港，但系当好多华人通过香港出洋，或者系通过香港翻乡下嘅时候咧，香港亦都成为咗一个人嘅转口港。当华人去到金山，佢哋所用嘅、食嘅、着嘅，好多呢啲嘢啦，都系喺香港寄过去供应佢哋嘅消费嘅。佢哋嘅消费嘅需要咧，当然系令到香港嘅出口业变得非常嘅蓬勃啦。因为香港本身唔系好多出产嘅，所以好多啲出产咧都系喺中国啊、东南亚啲地方嚟，我哋所谓叫做南北行啦，或者系南北货啦。咁啲南货同北货嚟咗香港之后咧，就会由香港再输到去金山嗰度。慢慢香港就成为咗一个非常重要嘅商业同埋人脉嘅网络嘅中心。呢啲网络是非常广泛同埋是多层次的。越多华人出洋，这个网络就越来越广阔，越来越深厚，而香港的中心地位呢亦都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体会到香港历史不仅只是香港本地史，亦都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亦都是区域史的一部分，更加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开卷乐，主持黄怡、周家俊。 如果稍稍认识香港的历史的话，都知道香港在1840到42年间就是打了一场的鸦片战争了。原来香港自此之后就有很多的鸦片出口，而且出口的都是一些比较高档次的熟鸦片。随着加州淘金热之后，它亦都成为了一个不断扩大的鸦片市场。 是啊，那时鸦片就成为了香港很重要的出口货物，甚至号称在香港生产的鸦片是一种名牌来的，即是出名到是有人会去伪冒它的一种国际名牌产品。不知道吸食鸦片对于旧金山的华人来说为什么会这么重要呢？ 对于海外的华人来说，就是金山的华人来说，鸦片是不是对他们特别重要呢？ 咁我哋分唔同嘅层次去睇嘅。第一，我谂佢哋对鸦片嘅吸食啦，未必一定系比喺中国或者香港嘅华人系吸食得特别多嘅。鸦片除咗系一种享受，或者系譬如而家啲人饮酒咁，可以当系一种社交嘅活动之外啦。咁亦都有啲人系吸鸦片，因为佢哋系病，系爱嚟止痛，或者爱嚟止屙呕，或者系其他嘅药用嘅功能嘅。尤其是咧，譬如上山去掘金啊，或者系起铁路嘅人啦，咁佢哋嘅体力劳动量系十分高嘅，咁可能会腰酸骨痛啊，咁变咗咧，鸦片系可以帮佢哋止痛嘅。甚至我哋可以话，当佢哋感到好思乡嘅时候啦，因为佢哋离乡别井啦，咁有时会觉得好闷啦，或者系好挂住屋企嘅时候啦，咁鸦片亦都系俾佢哋一种安慰。啲华人去到吉山，建立咗一个好大嘅消费市场，而鸦片咧就系其中消费品之一。因为喺吉山啲华人嘅入息高啦，搵钱易啦。咁所以呢个消费市场呢係一个好高档嘅消费市场嚟嘅。我相信好少人知道香港喺19世纪同埋20世纪嘅初期係出产高品质嘅熟鸦片嘅地方嚟嘅。其实鸦片呢一行对香港经济发展贡献好大嘅。香港好多富甲一方嘅商人都係因为买卖鸦片而致富嘅。我哋都知道英国人是利用香港作为输出鸦片去中国的地方，但是其实呢，他输出的鸦片呢是生鸦片来的，而吸食鸦片之前呢，鸦片是需要煮熟的，而这个煮鸦片的过程呢，其实是一个很讲究的过程来的。有些制造鸦片的地方呢，就要请好出名嘅师傅，或者係需要一啲好靓嘅水啦，先至煮到靓嘅鸦片出嚟。香港出口嘅熟鸦片唔只係为商人带嚟好多利润啦，亦都係为船商带嚟好多利润啦，因为运鸦片嘅运费呢係比较高嘅。咁而且呢，香港政府呢亦都係得到好处嘅。因为香港政府当时呢是抽一个鸦片烟税的。咁就是话在香港要煮鸦片的人呢，就要向政府呢交一个专利税。咁呢个专利税是好高的，亦都是香港政府入息的一个好大部分嚟的。咁所以呢，香港政府是好希望香港的鸦片能够在海外销售。同样在三藩市的海关呢，亦都是入口鸦片的受益者，因为呢他们亦都是抽很高的鸦片入口税的。 咁当时呢出洋嘅除咗係好多男性啦，即係会去到九金山嗰边啊，会做即係苦力之外呢，原来妇女呢都会出洋㗎喎。呢一个都系一件非常之特别嘅事啊。因为呢当时呢好少嘅妇女呢会出洋远行啦，咁以至呢喺美国啊华人妇女个数目呢都好少㗎。咁啊，所以呢当时出洋嘅妇女啦，咁啊去到即係美国嘅社会里面呢，就即係只能够当呢个娼妓啦、情妇啦、妾妇啦等等。咁啊呢段历史呢都牵涉咗好多复杂嘅议题啊！ 系啊，嗰阵时咧喺穿梭太平洋里面咧，会提到当时华人妇女喺美国人心中其实都有啲不良嘅形象嘅。而当时嘅英国殖民地政府咧，对于香港拐卖女性以至人口买卖嘅处理方法，亦都影响到呢一段嘅历史，甚至咧系会令到美国对于当时嘅华人移民设下种种嘅法律限制，好难一言而尽咁样讲晒呢一段历史。大家有兴趣嘅话，就真系要揾呢本书嚟睇下啦。咁我想知道嘅就系喺面对妇女出洋呢一段咁复杂嘅历史，唔知道冼教授又会点样同我哋去讲解呢？ 传统上，中国一般嘅妇女系唔出洋嘅，佢哋留喺屋企嗰度服侍家公家婆，而出洋嘅男人多数都是单身出门的。香港和三藩市在19世纪的中叶都是一些新开发的地区，他们一样是男人多女人少，对女性的需求呢是非常之高的。在加州做妓女的不仅是华人妓女，白人黑人的妓女都有的。 华人的妓女有一部分是自由身的，但是大多数的呢是被人买去做妓女的。那如果他们要回复自由身的话呢，他们就要赎身了。多数这些女仔都是小的时候呢是因为家穷被人买了出去做妹仔的。那有时啲妹仔大大下就会送出去被人做妾侍啦，或者呢是买去妓院呢是做妓女的。对当时的白种人睇嚟，一个华人妓女代表咗咩呢？第一，当然做妓女本身已经系唔道德㗎啦。而且佢哋知道好多啲妓女系俾人买卖过嘅。咁人口贩卖对佢哋嚟讲就系一种奴隶制度，系不可取嘅。华人妓女亦都系令佢哋联想到妾侍啦，一夫多妻制啦。咁对基督教徒嚟讲，这些都是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伦理观念的。当时一些反对华人去美国的白种人就可以从这些这样的观察里面呢衍生出一些谬论。他们说中国人的特色就是腐败啦、不道德啦、还有不民主的，所以我们不欢迎他们。 最近呢，我睇返以前嘅一啲综艺节目啦，咁而家香港嘅歌手李幸毅呢曾经喺嗰度有讲过啦，话佢嘅爷爷即係上两代人呢，咁曾经移民到去马来西亚，咁直到呢死之前呢，佢爷爷呢都有个愿望，就係、希望可以返去中国。咁即係可以睇到呢，其实华人係非常之重视呢佢哋嗰个根嘅，即係即使呢去到远洋啦，去搵钱都好啦，依然呢都希望可以喺即係退休之年啦，甚至假如真係喺异乡即係死咗嘅话呢，都希望佢哋嘅骨籍可以去返去佢哋嘅故乡嘅。咁所以呢，骨籍还乡呢就係华人出洋去到加州嘅一个好重要嘅特点。咁而香港呢就唔止係华人离开中国内地之后啦一个重要出洋嘅港口啦，更加係成为嗰啲想返去中国内地嘅活人同埋死人主要嘅登岸港口㗎。 是啊，呢一种呢死后让自己嘅遗体返去出生地所谓落叶归根嘅呢一种强烈嘅欲望呢，对于华人嚟讲可能系一啲好理所当然就可以理解到嘅心情。但呢一件事呢一开始系并唔被美国人去理解嘅。而喺穿梭太平洋呢一本书里面呢，亦都提供咗一啲当时美国嘅社会声音啦同埋法律方面嘅例子。咁我就会想请教一下冼教授，当时嘅一啲华人机构系点样帮助喺旧金山嘅遗体返去香港同埋中国内地嘅呢？同埋当时嘅香港有啲乜嘢嘅特质令到呢一度可以作为骨籍还乡嘅中介之地呢？ 以前啲人对办理丧事系好重视嘅。人死当然希望葬喺乡下啦，等家人可以好好咁办丧事。同埋等以后世世代代嘅子孙都可以继续供奉。如果死咗冇人安葬，又冇人供奉，冇人拜祭，就会变咗做孤魂野鬼㗎喇。一个出门嘅人当然好担心自己会变成孤魂野鬼啦。而个周围嘅人亦都唔希望有人变成孤魂野鬼，搞到地方污糟晒。所以如果可以安排在海外过了身的人能够回到乡下安葬，对个个都好。所以在金山过身的人很多时候就由他的同乡或者是他的朋友帮他办理身后事。一般来讲，一个人过身就先土葬，过了几年之后就要执骨打伤，然后就运回去乡下。咁途中呢差唔多一定係经过香港嘅。咁呢啲骨箱啦，或者係招魂箱啦，或者係棺材啦，就会存放喺香港嗰度，直至有船有人将佢哋拎返去死者嘅乡下嗰度再安葬嘅。听起上嚟呢、这个过程好似好简单咁，但其实呢係非常非常複雜，需要好多人力物力，多数係同乡会办理嘅工作嚟嘅。譬如在19世纪的时候，金山有一个由番禺人组织的同乡会叫做昌后堂。昌后堂在1863年将储埋很多执了回来的骨籍和一些存放的棺材，有258份那么多， 寄翻去香港。另外仲有59个招魂箱添。乜嘢叫做招魂箱呢？嗱，我哋要谂下喺加州死嘅人，有一啲系喺一啲山头野岭嗰度死嘅，佢哋喺嗰度掘金啦，或者佢哋喺度起铁路啦，都唔系喺啲城市里边做嘅工作嚟噶。咁有时有人过咗身，可能系撞咗边度都唔知噶。咁所以当揾唔翻呢个人嘅遗体嘅时候咧，咁就会揾人做一啲法事，系将佢嘅魂魄咧系叫翻嚟，摆喺一个箱里边。咁呢个就系叫做招魂箱啦。咁喺香港呢边呢，亦都有一个祭善堂呢，系去接收呢啲遗体嘅。另外呢，就要搵人返去乡下嗰度联络返呢啲死者嘅家人，话俾佢听佢嘅先人嘅遗体呢就会返嚟啦。咁但係其实呢又唔系咁简单呢，因为呢一定要好好咁去確定某个家庭其实就系呢个先人嘅屋企嚟嘅。咁我哋嗰时又冇电话啦，又冇 email 啦，甚至电报都冇啦，咁点样去联络返啲人呢？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原籍安葬系一个好巨大嘅工程嚟，而且系一个充满咗伦理同埋人情嘅工程。而香港喺呢一个工程里面系扮演咗一个非常中心嘅角色。我哋要记得喺香港要接收嘅唔淨止喺金山昌后堂寄返嚟嘅遗体，香港嘅同乡会仲要接收金山寄返嚟嘅中山人啦、开平人啦、新会人啦、顺德人啦、南海人同埋其他好多籍贯嘅人嘅遗体嘅。而且我哋仲要记得，除咗金山之外，香港嘅同乡组织亦都系接收从东南亚、从澳洲、从南美洲，特别系从古巴寄返嚟嘅遗体嘅。咁所以其实佢要处理嘅系四方八面寄返嚟嘅遗体。咁所以我哋可以睇到个规模系几大，而香港呢个中心地位系几重要。我哋时时讲香港嘅经济网络，一个世界性嘅经济网络，当然呢个系啱嘅。但其实用香港作为一个中心点嘅网络，亦都系一啲文化嘅网络，一啲人情嘅网络，一啲伦理嘅网络嚟。 穿梭太平洋呢一本书系关于移民啦、海外华人社会嘅一个历史书啦，呢两个话题都系今时今日嘅香港系非常之热门嘅。咁我自己亦都会好希望喺呢一本书里面理解到一啲而家嘅香港系点样嚟噶啦，同埋特别就系香港作为一个全球嘅枢纽，好多人同埋货物，甚至系骨殖啊、资金等等进出嘅门户。其实佢系有一个点样嘅重要性呢？因为呢一本书令我发现到嘅就系，正如教授所讲，我哋要真正理解香港嘅重要性，唔可以淨系睇香港嘅边界里面嘅呢一个地方，而系要将香港置于全球嘅脉络里面，去睇佢点样作为一个中介之地嘅角色，将人同唔同嘅地方联系起嚟，先至可以真正理解到香港。我觉得呢一点系令我非常之印象深刻嘅。 咁今日呢，我哋都多谢晒冼玉仪教授啦，接受我哋开卷落嘅访问啦。咁都令我哋认识到呢香港过去嘅呢一段咁重要嘅历史，而可能係好多嘅历史学家啦，一直都喺呢个课题上面呢都未必有好多嘅研究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开卷落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我哋会继续有第13届香港书奖系列嘅，下星期我哋再见啦，拜拜。